ちゃんたちを弟子不堪无意だし不堪无意だし学弟兄给我们掌声请学弟兄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身体有五个感官，就是哪五个感官呢？就是我们的触觉，我们的味觉，我们的嗅觉，听觉，以及我们的视觉，这五个感官。所以我们头脑接受资讯，靠这个五个感官，触觉，味觉，嗅觉，听觉和这个视觉。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到底哪一个感官影响我们的思想是最深的呢？是触觉吗？味觉吗？还是嗅觉呢？所以知道影响我们的思想最深的话，就是我们的视觉，就是我们看的东西会影响到我们头脑的思想。这个看的东西能够加强我们对事物的意愿和愿望，它可以产生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对我们头，对我们所看的东西。首先我们谈好的影响，比如说当你看到你心爱的东西，你看到你心爱的人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呢？你感觉很开心，因为你看到了，你的头脑接受资料了，哇，这个是我心爱的东西，这个喜爱的人，所以你很开心。如果你看到这好像耀眼的闪电，或者在一个晴朗的晚上看到天上的星星，或者你去草原的时候看到一些很美的花，有什么感觉呢？所以你会感到，哇，上帝的确是个伟大的造物主，所以你会很赏识上帝的创造，会把荣耀归于他，他也愿意的亲近耶和华上帝。所以眼睛所看的东西的确会影响到我们的头脑的思考。圣经里面谈到我们眼睛所看的也有坏的影响，所以这里举出两个例子，什么是坏的影响？首先是夏娃，你还记得在伊甸园里面夏娃怎样被引诱吗？说魔鬼跟他说，你要去注视一个果子，然后这个夏娃怎样做呢？他一直看，一直看，看着果子很美很美，过后呢，他心就越想去吃它，但是他名字不对的，所以这个坏的影响之下，夏娃结果背叛上帝，结果带来死亡。除了夏娃之外，还有圣经还有另一个人物，他就是亚干。所以亚干，上帝明明吩咐他说，当你去打败敌人的时候，你要把一切东西都毁灭掉它，这些是当灭的东西。但亚干怎样做呢？所以亚干看见一些礼服，很漂亮的衣服，看见一些两公斤多的银子和一条半公斤的金子，所以亚干看了之后怎样做？他一直看那金子一直发亮，一直发亮，礼服很美，色彩缤纷。他怎样做？他一看一看的时候，变成他的思想受影响了，他不听上帝的话，结果把这东西藏起来，占为己有，结果上帝给他一个严重的审判，死亡。就看出眼睛所看的东西对我们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影响。所以我们知道广告商他很清楚知道这些东西的，如果你看电视，他只是十秒十五秒，他可能花了十多千二十多千或者更高价钱，他只是个十多秒的情况把东西放在我们眼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眼睛所看的是非常非常的会影响我们头脑。因此今天的讲题说，我们要不看无益的事。我们请看这经文，诗篇的119篇第37节。请翻开诗篇的119篇。37节说，求你使我的眼不看无益的事，使我遵行你的道而保全生命。的确， 我们要有这种的心思意念，我们求上帝不要让我们看那些无意的事。如果我们看的话，他可以说可能会让我们保全生命或者是丧失生命。所以对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劝告，帮助看出我们要听从圣经的仁慈的劝勉，不要看无意的事。这些无意的事包括一些令人憎恶恶心的，或简单来说，这个无意的东西是没有益处的，它会破坏我们的思想，会破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认真的看待这个讲题，不要我们得罪了上帝和丧失了生命。所以圣经的确谈到这点，说怎样帮助我们去不看无意的事呢？但是我们知道，你看那些无意的事的时候，你会很想看，为什么？因为这个刺激我们的肉体，刺激我们会有欢悦的感觉，因为不完美的肉体。所以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够不看这无意的事呢？就是要服从耶和华的命令。当上帝说这个不可以看，你就不要看；这个可以看，你就看多一点。就在说我们要服从上帝的诫命，不看无意的事。为什么我们这点对我们说很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你在真理多少年，无论你是小孩子是成年人，你都会受眼睛的欲望或肉体的欲望去影响到。因此我们要十分的要保护我们的思想，你看的东西会影响到我们思想的。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约伯的榜样。所以约伯记的31章1节，他看出约伯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值得我们效学的。我们请看约伯记的31章1节，约伯记的31章1节，约伯这里说：“我跟双眼立了约，又怎能注视处女呢？”说的经文到底什么意思呢？约伯说：“我跟双眼立了约。”约是一个正式的协定，就是两方面的协定。所以约伯他跟自己双眼有个协定，什么协定呢？他说怎能注视处女呢？他这里说的注视处女，是否意味说约伯不看女子呢？不看妇女呢？并不是的。但是约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忠心的宗仆，他很多很多机会去帮助别人，包括妇女在内。所以约伯经文说我怎能注视处女呢？这个注视是什么呢？就是他人会定睛的注视某一个物体，注视某一个人，注视异性，过后呢，他们头脑里面有非分之想，想到很多很多很多，这些东西想出来的呢，是上帝不喜欢的。所以约伯立下一个榜样，说他跟眼睛谈好了，他不要去定睛注视一些异性，注视妇女。这个原则同样适于男，而是适于女孩子的。所以告诉我们说，他不会对这异性有非分的之想。这约伯立下一个很好榜样，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学习。除了约伯之外，圣经里面也谈到耶稣也给我们一个警告。什么警告呢？我们请看这个马太福音的5章28节。马太福音的5章28节，这耶稣这个警告对我们来说是十分的实在的。5章28节说：“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注视妇女和动淫念的，心里已经跟他通奸了。”说经文，耶稣再次强调说：“我们要小心，不要注视妇女。”同样的道理是，我们看着妇女怀着一些淫念，有一个非分之想，不该想的东西。他说这样的话，心里已经跟他通奸了。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的心里已经受到玷污了，所以上帝不喜欢这种情况，内心受到玷污，有一种歪念、淫念。所以这个方面，耶稣清楚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继续注视妇女和动淫念的话，当 一有机会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实际的行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无论是男是女，同样的，如果我们注视一个异性，不把这个念头，这个心里的那个坏的欲望排除的话，机会一到的时候，他们立刻会这样做的。所以告诉我们，看出我们对待异性的时候，要十分的留意耶稣给我们的劝告。到底我们听的劝告到什么地步呢？我们再看一些经文，经文你亲友帮我看出到听的劝告到什么地步呢？我们请看这经文，以弗所书的五章三节、四节、十二节。以弗所书五章第三节、第四节和第十二节，这经文说：淫乱和各种不洁的事，或是贪心的事，在你们当中连提也不该提，才喝圣名的体统。可耻的行为、愚蠢的话题、猥亵的笑话，这些不合体统的事也不该说，你们只该说感谢的话。第十二节，因为他们暗中所做的勾当，连说出来也是可耻的。这经文给我们什么提醒呢？他说这些淫乱、这些不洁的、这些无益的事，经文说我们连提也不该提，这些事也不该说。换句话说，上帝说要我们约束我们的心，要约束我们的心，不要去看这东西。他连也不该提，如果能去看的话呢，去注视的话，很肯定的，他已经帮我看出他心里面也开始不服从上帝了，心里面已经有歪念了，也不服从上帝，所以把这思想完全的纠正过来。但是我们看到有些人，他的确有这难题，他们去注视什么呢？他们就是去注视那些色情资讯，这些色情资讯通过很多管道呈现出来的，通过杂志、电影、书刊或者一些网站，所以这色情资讯的确影响人的非常深。为什么呢？有些人沉迷的这些色情资讯之后，或者是无意中看到之后，他们什么感觉呢？他们感觉到内疚不安，自惭的行秽，他很难除去脑海里这种淫秽的影像，很难的，因为脸上 copy 和 paste 进去了，就你复制了在头脑里面，这影像很难除去的。所以我们不要，千万不要为了一个好奇去看上帝不给我们看的东西，因为你看了之后，这个讯号就通过你眼睛进入我们脑海里面了，已经储存在里面了，你很难很难把它弄走了，可能花很多很多时间，很长的时间。这好像就好比什么呢？我们打个比喻，就好比一个电焊枪。你们看过电焊枪吗？就是一种他们那些做铁器的铁器的电呢，他们用那种枪把两个金属品连接起来，他们放一些东西然后去烧焊，所以烧焊的时候它会发出一种极光，看一下发出一种极光，如果你眼睛去望一眼的话，你怎样呢？你望一眼，如果真的望着它的话，你眼睛一下子黑掉了，你看不清楚了，要一段时间，要几分钟时间，你慢慢慢慢清理过来。所以只是看一眼而已，就对你很大影响。如果你一直看的话，你眼睛肯定瞎了，因为它极光是非常刺眼、非常耀眼的。所以这个色情资讯也是一样，它会影响了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得罪上帝。到底这个事是否是言过其实呢？对我们这么大伤害呢？说完这里两个经验，这个是实际的经验，我们跟你分享。就说这里一个姐妹，她是从很小的时候啊，她就有看这个色情东西。她说她花了很多时间啊，好不容易才摆脱了这个色情资讯。她说即使事情过了很多年，但是那些画面呢，还是深深的烙在她的记忆里面，无法的磨灭。她说这个色情的思想好像时时刻刻都潜伏在我的脑海深处，良心似乎无法真正的洗净。他说这个色情资讯 会摧毁你的自尊，让你觉得你很肮脏，一无是处。这是个亲身的经历，这姐妹说她觉得很肮脏，会看这东西。然后一个弟兄呢，他说他有10年时间他沉迷这个色情资讯，他说现在他戒除了已经14年了，已经戒掉14年了。他说可是我还是天天的苦战，他因为这种欲望啊，虽然没有像以前那么凶猛，但是却没有消失。他说这个色情资讯是有害的，是反常的，跟他扯上关系的人都因为他而堕落了。所以说就这些人的经验当中，我们看什么呢？这些色情资讯会破坏我们整个脑的系统，让我们烙在我们脑里面，你很久都无法去根除了。所以说听从上帝的劝告总是好的，服从上帝是明智的，不要看无益的事。如果我们曾经看过或者在我们脑海里面，我们怎样把这思想掳回来呢？把思想抓回来呢？所以我知道头脑里面很多不好的思想的，怎样用好的思想代替呢？就是要研读圣经，要祷告，参加聚会，以及让我们头脑得到滋养，让头脑有更多的正能量，更多的正的事物进去，然后帮助我们去思考正确方向，加强我们内心的欲望。所以不要错过这些上帝提供的一些管道，让我们去把我们思想去纠正过来，去磨住我们的思想。谈到这色情资讯，我们知道最容易让人掉入网络是什么呢？就是娱乐。所以娱乐很容易让我们掉入网络，为什么呢？因为娱乐让我们很心情舒畅，可能让我们放轻松的身体，觉得哎，娱乐不用紧了，我不用再这么紧张兮兮了。所以有些娱乐，那怎么知道？有些娱乐它会鼓吹一些物质至上的思想，一些玄秘术，或一些暴力，或一些血腥和死亡的外点的卖点。所以娱乐里面如果牵涉到这些东西的话，我们要小心的，有血腥的，有暴力的，还有一些物质上的思想，那你追求物质的，然后或者是一些是让一些卖点是死亡的，这样死那样死这样死的话，我们知道这些看这些娱乐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思想。所以为人父母的基督徒要很小心，为什么呢？因为撒旦会攻击我们的孩子，他攻击我们孩子，他可能不会实际的夺取他的生命，他会破坏他们的思想，让他们有错误的想法。说当孩子玩那些刊物啊，看一些刊物或者是电影连续剧，或者是电子游戏，甚至一些连环和儿童读物，这些东西如果跟魔法、跟血腥、跟暴力有关的话，父母亲要小心的衡量，要小心留意。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把这责任交给父母亲，让他们管理他孩子，教导他孩子。所以父母亲对上帝来讲，他向上帝交账，为什么容许你孩子看这些东西？所以每个父母亲要好好的去安排时间，多陪孩子，孩子看了刊物或一些书刊，要仔细看一看，他电子游戏可以玩吗？不是说让他们自己道路了，要下载了。所以父母亲要十分的留意，办取上帝给我们的责任，好好的照顾我们的下一代。如果一些暴力的思想、游戏机、漫画，如果我们去接触的话，上帝对我们什么感觉呢？我们请看一下经文，诗篇的11篇第五节。诗篇的第11篇第五节，这经文说，11篇第五节，一人、二人，耶和华都要查验，凡喜爱暴力的人，他都恨恶。所以经文很清楚，我帮你看出，有些人可能实际上没有做暴力的东西，但他说，凡喜爱暴力的，他必恨恶。什么是恨恶呢？就说上帝会与你为敌，上帝会与你为敌。这样我们的前途怎样呢？如果上帝与我们为敌的话，我们前途怎样？好像你看挪亚的日子，一些人喜欢行暴力的，这些人洪水来到的时候，他们去哪里了？他们全部被洪水冲走了。所以不要小看这些影响，要不要喜爱暴力？凡是在无论的暴力情况，是在电视里面， 或者是光碟里面，或者是书看漫画里出现，不要让孩子接触这东西，自己也不要去接触。因为这样的话，他说上帝会视你我们为敌人，这样的话我们会得不到上帝的祝福。所以知道刚才演讲所说，我们所看的东西会影响到我们头脑，撒旦也清楚知道了。所以他目前他最奸计的行动就是破坏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去喜欢这事情。因此如果我们服从上帝的话，不看无益的事，我们必定能够保护自己。为什么看这么严重吗？看这么严重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看了之后，眼睛会传递信息到我们头脑里面，那我们头脑呢会产生思想，会产生思想。这思想呢会让人够收集资料，收集资料，然后会分析，会做结论，然后头脑里面会做出结论，这个是什么，是这个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经常的吸收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头脑做出来的结论是怎样呢？肯定是恶心的。换句话说，一个比喻，如果你拿一个果汁机，你把发臭的芒果、发臭的榴莲、发臭的鱿鱼、发臭的一些水果蔬菜放在那个果汁机里面，那加水去打出来，我请你喝这个果汁，你喝吗？这果汁肯定是恶心的，对吗？非常的恨恶，看到你想在老远你看到就丢掉它来了。为什么？这些肯定是这样的。所以看想象自己一样的，我们头脑里面也是一样，思想也是一样的。你吸收东西，眼睛看了，它传眼神经会传给我们头脑，然后产生思想。所以你一生看的东西，暴力的、贪婪物质的、魔法的东西，你出来的时候，认为是好东西吗？肯定不会的。所以上帝很仁慈的劝导我们说，不要看无益的东西。如果你们现在有看的话，就要立刻的终止，不要看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有些娱乐啊是基督徒可以接受的，但是也要不要花太多时间观看，免得没有时间预习机会资料和每天阅读圣经的时间。所以在演讲里面帮我看出，我们要鼓励大家决心不看无益的事情。要记得这个比喻，发臭的水果、发霉的那些东西、打成的果汁，我们不会喝的。所以因此我们约束我们思想，不要看一些无益的东西。但是我们觉得很遗憾的是，如果我们要完全不看无益的事啊，认为合理吗？可以避免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多多少少一定看到了，但是问题是你看到之后你什么反应是一个回事。包括耶稣啊，圣经讲耶稣本身也是这样，当魔鬼和帮魔鬼把这个山里面把万国荣耀 和这些、才华 指给耶稣看的时候，耶稣怎样做呢？耶稣怎样做的榜样我们值得学习。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怎样做呢？到时面对的冲击的时候，我们请看一下经文，马太福音的四章第十节。马太福音四章十节，第十节说，耶稣就对他说，撒旦走开，因为经上记得说，要崇拜耶和华你的上帝，但要敬奉他。所以留意的经文，耶稣不是说撒旦走开，他没这样做的。如果这样做的话，证明什么？证明耶稣本身 想去荣华富贵是吗？他不立刻 不立刻下决定，他经文所说是撒旦走开，他很坚决的。帮我看出，我们既然耶稣也有时候看到无益的事，我们可能也会有机会看到无益的事，但是我们的反应，我们的内心态度会显示出来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会立刻的拒绝。而且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他拒绝了之后，他说要崇拜耶和华你的上帝，但要敬奉他。就看出耶稣的目光是非常的明确的。他为什么拒绝 这些不义的事情？因为 他要目光怎样做呢？是注视上帝的福方面，注视上帝的王国。所以这点我们学到很好的经验，当我们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要立刻拒绝，但是我们心里面目光要集中在为上帝服务，集中在去侍奉上帝，集中在去遵循上帝的旨意。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是这样做。 所以在诗篇的119篇的101节里面，再次提醒我们不要走歪道。我们请看经文，诗篇的119篇的101节，请你们翻开诗篇的119篇101节。这经文说，119篇101节说，我约束我的脚不走任何邪恶的路，我要谨守你的话语。这经文很贴切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了要谨守上帝的话语，要得到上帝的祝福，说我们不会走任何邪恶的路。所以我们不会走这条路的话，我们就要约束我们的眼睛，不要看无意的事，相反要注视耶稣的，注视耶和华，为耶和华服务。所以我们问自己，听了这演讲之后，我们准备好了吗？你收到这个资讯吗？来自上帝的吩咐。就当无意的事出现在你们的眼前的时候，你们对他什么看法呢？要记得，他出现的时候，他就好像一个发臭的果子，不要再看了，不要再好奇心。这个劝告包括一些年轻的，一些十多岁的青少年，他们很好奇，不要好奇。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要出现的时候好像一个坏很坏很臭的果子，要立刻丢掉，不要看。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服从上帝。所以愿我们都服从上帝，不看这个无意的事情，应遵行耶和华的道和保全生命。所以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当中都没有看这些东西，所以你们是值得称赞的，上帝也会大大的祝福你们。如果我们有看的话，我们就要立刻悔改归正，听从上帝的吩咐，不要看这些无意的事情。所以这个演讲里面帮助我们看出几方面。第一，我们要管束自己的双眼，要继续加强自制的能力。而诗歌所说要有自制，要加强自制能力，不要看它，不要接触它，它们是发臭的肮脏东西，不要接触它。第二，我们要下定决心跟双眼立约，不看卑下的事。说我们自己本身要跟双眼立下约，这些协定不要看这些卑下肮脏的事情。第三，我们要保持目光单纯，注视美好的事物，就是注视为上帝服务，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肯定的，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必定会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必定会因为遵从上帝的旨意和保全生命，有永远活下去的希望。 谢谢谢弟兄的演讲。下个星期天我们有同样的演讲，主题是循序中义。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上手守望大眼睛班，我们请宝顺弟兄。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守望台研经班。好，作为这个部分的聚会的开始，我们邀请你站起来，我们同唱出王国诗歌第65首。假如行动方便，你可以站起来唱出王国诗歌65首，这才是正路。